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美国、日本、英国等世界各国的海外同胞学者1000多人25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朴槿惠逆贼立即下台。另外，由东京和关东地区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和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工作人员组成的旅日同胞青年抗议团24号在南朝鲜驻日本大使馆前进行抗议斗争，要求朴槿惠下台。